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同一個時間，同一個地點，突然間有咁多弊例咧，應該係有個爆發發生。因為而家喺冬天啊，最大機會都係病毒感染嘅。咁佢哋都驗過曬啦，所以已經知嘅呼吸道病毒咧，佢應該係驗過係冇啦。如果唔係，佢都唔會講話不明原因啦。咁所以暫時嚟講，都應該係用向住不明原因嘅病毒嗰邊去進化先啱嘅。就唔需要咁恐慌，因為我哋已經知道點玩法啦。最緊要就係追蹤、隔離、醫治。 嗱，嗰啲去完武漢翻嚟，跟住要入醫院嗰啲咧，呢啲咁嘅病例咧就越嚟越多嘅。所以即係喺1月2日咧，袁國勇教授嗰、那個即係嗰個講法咧，其實都係即係等大家即係 alert 下，即係都要小心啦。尤其是喺呢種天氣，係咪？所以一啲基本動作就一定要做嘅，譬如真係要不斷咁飲水啦。我自己就習慣喺個床頭咧就擺一杯水喺度嘅，即係口乾就要飲嘅，因為好容易呢啲咁嘅天氣你即係好容易乾渴嘅，咁跟住你就有機會嗰啲病菌咧就會入到嚟嘅。去啲公共場所就要戴口罩，話撚知佢反蒙面法啦，係咪？即係好笑嘅，嗰頭立反蒙面法嘅時候咧。即係我哋都喺度講啦，咁屌你流感嚟，咁點算咧？咁而家咪嚟咯，個個都要戴口罩噶啦，係咪？所以呢個政府咧，真唔死都冇用嘅，真係噶。林鄭月娥唔死都冇用嘅，呢個係事實嚟噶，係嘛？所以大家而家對呢、這個即係陳肇始啊，即係呢個局長，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嘅，真係啊。咁當然而家蘇花到現在咧，都未到去到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有一種所謂 panic， 即係好驚啊嗰種，未到呢個程度。但是真的都是要小心的，尤其是这种天气。其实大家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每年呢、那个流感高峰期，你知道一年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是以千来计数的、okay? 有没有这些大爆发都好，都以千来计数的，两三千闲闲地三几千人，一年死三几千人因为流感，你不觉得是真的死那么多人的，是吧？所以即係有咗武漢呢一件，即係大家即係都好驚啦，係咪？咁你而家政府又話嚇，即係武漢嚟嘅班機啊，或者呢個即係火車啊、高鐵啊，咁你嚇，咁你係咪即係就喺個邊防度做檢疫啊？定係仲有其他嘅措施咧？咁呢個即係啲立法會員都會向佢哋施壓嘅啦。咁所以呢個就大家真係即係。所以我特登都要將袁教授嗰段片咧，即係嗰幾句播出嚟提醒各位。咁所以都係嗰啲啦，大家即係洗手啊，係咪戴口罩啊，去公共場所啊，係咪啊？即係點解成日洗手咧？我即係我個孫咧，成日問我噶，我洗手洗手，食飯我叫洗手，乜嘢都叫洗手。個洗手就真係好有用嘅，大佬。因為呢度又摸下，嗰度又摸下，你搭 lift 又會瀨嘢，係咪啊？你即係坐啲扶手電梯，你摸落去又會瀨嘢，係嘛？喂，有啲人好不負責任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尤其是多啲大陸人嘅時候，你啲公共交通工具周圍都可能係病毒，係嘛？嗱，頭先講到呢、這個即係中聯辦嗰個人事變動咧，當然有好多人就會做好多解讀啦，咁大家就可以上網 YouTube 睇下我哋嗰啲偉大嘅 KOL 喺度鳩噏啦，係咪咁啊？即係其實要睇嘅，睇完之後你先知道原來屌你乜有啲人咁撚易即係做節目嘅，我話俾你聽啊，係嘛？又唔使準備，唔使成喺度鳩噏就得㗎啦，係嘛？啊，你林鄭仲唔死，跟住就下又喺度吹啊，左兜又兜，有啲人佢有呢個本事咁，好似劉青源嗰啲扮撚曬老屎忽咁樣拖長嗰個節奏嚟講嘢啊，係嘛？即係我平時我又唔會睇佢哋講嘢嘅，今次我就睇下我估唔估得中，係嘛？果然俾我估撚中曬，佢哋將會點樣講咁解嘅啫，係嘛？咁我講法係好簡單嘅啫，即係我對咁嘅換人， 我哋冇乜感覺㗎，我唔會覺得呢個就係代表中共對香港政策會出現一個好大嘅轉變，或者呢個就係務實嘅做法。呢條友嚟到香港都仲係盲無黑漆㗎嘛，無撚查查㗎嘛，老實講係咪？佢仲要花時間了解你中聯辦嗰個組織啊，都需要一段時間啦。我覺得點解有九龍工作部、有青年工作部、有咩宣傳部、咩部係咪協調部做統戰嘅係咪？哇！嗰啲兩地車牌點樣發咁？我整整下，哇！咁撚多貪污腐敗嘅嘢，佢都要有牌先了解啊！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？中聯辦已經變咗個山頭啊，係咪？佢真係一嚿雲啊，肯定係乜嘢咩政治型幹部、技術官僚，屌你乜劉少佳，你真係唔好鳩噏啦，啱唔啱啊？真係好心理啦，七廿幾歲，屌你得閒寫下文章，做下研究，幫下啲學生好過啦。成日喺度屌你乜，真係擦共產黨鞋，舐共產黨屎忽，係咪？然後自己嘅表達能力又咁撚差，講嘢含住啲攬嚟講嘅，係咪？咁然後啲記者係中意訪問佢喎，嗰度先撲街。你訪問老蕭好過啦，屌你諗乜？仲有啲即係有啲即係睇頭啊嘛，大佬，因為訪問下尤清源啊呢啲啊嘛，係咪？幾撚叻啊！佢哋即係對呢、這個即係嚇習近平嗰啲做法啊，幾深入了解啊！我真係唔撚識，係嘛？我真係唔識，係嘛？屌你！我寫呢啲文章寫咗幾十年，我真係唔識，係嘛？屌你真係，係嘛？我1989年六四嘅即係前後，即係個春夏之交，我寫咗喂過百篇文章，係嘛？每日出嘅都係講當時呢一個民運嘅，係嘛？對嗰啲中共領導人同埋嗰陣時啲領導人嘅背景啊，係嘛？佢哋啲做法啊，係嘛？寫咗好多噶，大佬，我真係唔識，係嘛？我哋對中共黨史由一大到十九大。每次個決議係乜嘢，我都可以話俾你聽，係嘛？幾個唔同嘅階段分，係嘛？一個政黨嘅發展，所以我係對前途好悲觀嘅道理就係、是，喂，中共呢個政權已經係真係非常之牢固嘅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嘛？你成日期待佢就嚟冧檔，係嘛？真係，即係會唔會冧檔咧？梗係會冧檔啦，係咪？天下沒有推不翻的政權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咪？但係就唔係好似你嗰啲人嗰種講法，係咪？佢要自己搞掂自己嘅，即係呢個題外話啦，係咪？即係舊陣時，我哋喺我哋年青嘅時候咧，我哋睇嗰啲即係匪情研究啊。我喺香港時報做採訪主任嘅時候，30歲都未夠。我哋嗰陣時候有幾個主筆。對共產黨嗰個瞭解真係好犀利。嗰個年代嗰啲寫社論嘅人，大佬70歲嘅，60幾70歲嘅，全部係喂佢哋經歷咁啊，自己親身係嘛，所以對中共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非常之瞭解嘅，所以佢哋寫嗰啲文係好好睇嘅，好有說服力嘅。而家屌個個都係中國問題專家嘅啦，其中一個就劉瑞兆啦，係咪？咁你方便訪問佢，佢紅咗就係咯。香港問題專家、政治問題專家就一定係蔡志強噶啦嘛。我屌你，諗乜其他嗰啲人死鳩曬嘅？你淨係識呢幾個人嘅啫嘛？你啲記者係咪？咁咪令到呢啲人一發生啲咩事，咪坐定喺度等你去訪問佢咯？係咪？好似佳叔呢啲咪係咯？屌啦，黃之文啊換喎係嘛？咁啊，佳叔啊，有咩評論？咁個浩整以下明報一訪問佢，哇，水蛇春金像，就俾個機會佢喺度鳩噏，係嘛？即係所以我哋成日話假消息，網上好多假消息，係咪又要打假，又要如何如何？有啲佢唔係假消息，係呢啲咁嘅評論，呢啲低質評論，屌你乜都影響好多人嘅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咪？你睇啲黃絲，有啲慢慢變膠，佢咪屌你乜睇得多呢啲，即係阿親泛民嗰啲 KOL 嗰啲評論，咪變咗咁咯，係咪？佢哋唔會好似我咁粗口爛舌㗎，係咪？其實我都可以一句粗口都唔講，個節目一樣係好好聽嘅。不過面對一個咁嘅亂世，唉，屌真係，即係嘥氣，係咪？所以我係一個悲觀主義者嚟嘅。嗱，我哋今日咧就唔聽電話噶啦，因為我哋呢兩日咧其實真係，因為後日就要去台灣，我哋朝頭早倒塌咁早啊，6點鐘喺機場集合，4點鐘就要趌起身，係嘛？咁我又要禮拜四有個節目咧，又要即係 踩場係照出嘅。我人雖然喺台灣啦，我哋禮拜三去就禮拜日翻，三四五六日。咁啊，禮拜四嘅踩場咧，我已經即係錄一集嚇。咁啊，有個重量級嘉賓啊，同我錄咗一集。咁啊，下個即係跟住過幾日，大家就知道邊個啦嚇。咁所以今晚咧就唔聽電話。咁我聽日咧就要做一集踢爆啦。跟住就有可能嘅話就錄一集，或者禮拜三嗰集咧就我哋去到台灣嘅時候咧就喺台灣做 live，OK？、Okay? 因為我哋會去呢個陸委會，係嘛？咁我哋都會拍啲片，咁翻嚟喺嗰度都可以做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我哋都會做直播嘅嚇。咁啊，嗰、那個就新聞啦。咁我哋有個隨團記者嘅癲狗啊，即係我哋呢個官選團咧，《癲狗日報》都有記者一齊去嘅啊。咁佢就會將我哋嗰個即係參訪嘅嗰啲片段咧，就送翻嚟啦。咁啊，另外佢都可能會做一啲訪問啦，咁樣嘅啊。咁我哋嗰個踢爆可能就會喺禮拜三，我抽到一個時間咧，就揾一笪地方，咁我可以做翻廿零分鐘啊。咁就初步分析下台灣即係嗰個選舉啊。咁當然而家喺呢一個民調封關之前咧。就蔡英文係佔優勢嘅啊！咁而家其實佢個選舉有兩樣嘢嘅，一個就係選總統，另外一個就係選呢個立法委員，即係國會嘅選舉，一百十三席，其中七十三席由區域立委，即係我哋香港叫地區直選，單議席單票。另外咧，另外嗰啲議席咧就係由呢、這個即係投俾政黨，咁個政黨又排 number 嘅，一二三咧抽籤嘅係嘛？咁投俾九號就是國民黨，投俾幾多號就係咩黨？係咪有台灣民眾黨、有親民黨、有時代力量係嘛？咁只要佢哋越過咗個門檻得票，咁就可以分配到議席俾佢，咁就用比例代表制啊。咁兩個選舉都非常之重要嘅係嘛？咁而家初步估計咧，就關於政黨喺呢個立委嗰、那個席次咧民進黨仍然係佔優嘅，都係會將會攞到最多席位嘅。咁但係究竟過唔過到半呢？即係好係咪好似2016年嗰次選舉咁啊？民進黨係過半，再加埋時代力量，佢就喺立法會係絕對優勢，立法院絕對優勢。所以最近嗰個反滲透法咧，喺10月31日係不經呢個程序正義夾硬通過，用呢個多數暴力，用我哋香港嘅講法就係多數暴力，好似香港啲建制派咁。咁就夾硬通過咗個反滲透法嘅，因為人多勢眾。但係因為如果新一屆你再搞咧，如果你唔過半咧，你就冇機會通過呢一個反滲透法嘅。